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是来自英国的 The Cooks 乐队呢，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歌 Junk of the Heart， 以流行旋律点缀的摇滚、funk 等不同的音乐气息，搭配着直击人心的歌词，很容易就可以俘虏英伦乐迷们的心。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做开场，是不是给这个周末带来了一分欢乐轻松的氛围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琼辉。那周五的时候呢，忙完了手边的工作呢，一定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朋友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心事，让自己的周末呢就是要这样变得简单而美好，是吗？来自蔡依林带过我们的美杜莎，听听看吧。 你爱他全世界只剩下飘着雪，心里趴着线，目光记着线，望着你背影狂映着你脸，从神话中醒来，一世归官很爱，任时光荏苒，等望穿风干，我的美被禁锢，禁忌般的嫉妒，舍不得发紧。 爱自由的愿望，这沉迷的这是为你规则，问他的问他的神奇，爱不到凡人爱的悲戚，我是你藏在心里那朵蔷薇，美得再清纯也得不到祝福，眉头上为爱人被心碎禁锢，用叹息当音符弹奏着孤独，爱只有最后的胜者，能被幸福人格有爱的资格，问他呢问他呢 首来自蔡依林带过我们的美杜莎啊，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蔡依林穿上了新装化作美杜莎，那美杜莎呢也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女妖啊，那这个造型呢无论有多少的争议，看上去呢还真的是挺霸气的，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乎的太多了，而少了一些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只要让自己过得开心，为什么要跟其他人一样呢，你说是吧？所以呢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么美就怎么美吧。 OK， 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也非常的好听，是来自 Only Mers 带给我们一首歌 Never Been Better，这也是出自他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今天呢来推荐给大家。 Burning through the sky, there's no gravity, hunger in my eyes, ain't no stopping me, can't bring me down, I guess it goes around, hot over my head, back against the wall,100%, I'm not afraid to fall, I'll risk it all. take defeat. I'm still chasing the crown, but I feel around. Look who's winning now. Hey, tell me now.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呢，有可能会是在与三五好友闲聊的时候，或者是在酒吧举杯豪饮谈天说地的时候。所以呢，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很容易在偶然的一个瞬间，让一首歌跑进了自己的生活当中，跑进了自己的心里。所以呢，下面这样一位歌手啊，他的音乐呢，无论是从你的生活中哪一个瞬间来听到，都很容易走进你的内心啊。听听看，来自川字带光的小歌叫做是英雄，我们听听看吧。 你知道吗，我是多想和你一起回到那个年代，轻轻为你披上人形的戎装。你知道吗，我是多想抚摸你曾经鲜红的脸庞，因为它曾经伴随着你驰骋在疆场。你燃烧的生命是为了兄弟，说好了谁站到最后都要重归故里。你燃烧的生命是为了人民，而你却从没把自己当成英雄。你知道吗，曾经和你一起战斗的 好兄弟，他们永远留在那片血染的土地。你知道吗，我是多想抚摸你曾经鲜红的脸颊，因为他曾经伴随着你驰骋在疆场。你燃烧的生命是为了兄弟，说好了谁站到最后都要重归故里。你燃烧的生命是为了人民，而你却从没把自己当成英雄。我多想叫你一声，我多想叫你一声，我多想再叫你一声好兄弟。你燃烧的生命是为了兄弟，说好了谁站到最后都要重归故里。燃烧的生命是为了人民，而你却从没把自己当成英雄，而你却从没把自己当成英雄。 这首歌呢是来自川子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英雄。话说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川子写给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兄弟的歌曲。那川子老师呢唱的也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啊，一段刻骨铭心的友谊。那有一些歌手呢写歌可能是靠想象，但是呢川子写歌呢完全是靠生活。那这就是为什么听到他的歌呢我们总会很有共鸣，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我们说了周末的时候呢就是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痛快一下。那有时间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好兄弟们通通都叫出来，那可以在周末的晚上呢让自己喝个痛快哈。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找到这份自由的感觉，来自玄子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风筝。因为呢风筝这种东西呢只有在天空飞起的时候呢才能叫做是风筝，那挂在家里呢就只是一张纸罢了。那所以就像有些人他不适合握在手里，只能远远的欣赏他的自由，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呢听听看吧，来自玄子带给我们的风筝。 把机场跑道都染红，看着你的背影继续往前走，在世界这头我用微笑送你走。无论再经过多少个秋冬，只剩回忆能够划破了夜，来不及做的梦放开了手就飞走。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哪里是尽头，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那思念忽然之间颤抖，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不要你为我担忧。留给我

避也避不掉，逃也逃不出。但是或许就是有了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够算得上是一段丰富的感情。或许呢难免有波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许呢正是这些小波折才会显得让感情更加的生动和深刻，是吗？那所以呢，这是一种择爱固执，也是一种奋不顾身，也是注解了歌词所提到的明知故犯是不是有遗憾的说法，是吗？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希望大家在爱情的路上都不会有遗憾。好，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下面呢，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掌声有请。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皮囊是萧敬腾今年推出的第一首个人 solo 单曲，编曲中融入了摇滚、古典、爵士等多种曲风，既华丽又大胆，歌词犀利地指出了外表至上的时代现象，真实陈述，不鼓励也不批判，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树立起自己的审美标准，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自信自在的你永远都最美。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萧敬腾《皮囊》。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了，下面要出场的呢是 Coco 李玟，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是他的现场版的一首歌，叫做是想念你。那李玟呢，以前快而有力的嗓音，一字多转的感染在宽广的音域当中游走。那这样的一曲想念你呢，曲调与声音呢始终都控制在一个非常松弛的范围，不用力，游刃到底啊！所谓极限，并不是在于音飙到了最高，而是反复的徘徊于高音区，这才是最棒的，是吗？所以呢，听听看吧，来自李玟带过我们的《想念你》，我们掌声请。 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撩到你吗？感谢李玟带过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了我们也希望他全新作品呢能够尽快的出现哈。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苏醒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原来。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久违的蓝调 R&B 的温馨情歌的一种感受啊，苏醒的再次回归到这样的一个音乐路线当中了。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描绘了恋爱当中男女之间苦涩又甜蜜的一种心情，恋爱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是吧，不可能一直都是甜甜蜜蜜的，也会有争吵，也会有不愉快，当然了偶尔的争吵呢也是告诉我们这是在一个不断磨合不断加深感情的一个过程，也许呢通过这些呢感情才会更加的稳固，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苏醒的原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我们在感情的路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帆风顺的，好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今天是周末，好好的 happy 一下吧，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咯，拜拜。 心肝里美，心肝里蓝，心肝阿美，战斗路窄，上不离卡，下不离来，随时回头望清个浪，大红丝线水红情，大枝头头是送人个情，歌弦中没弦情，在这五分是多是个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我已等待等待等待了太久，没想过离开，你说无奈无奈无奈了太久，别再来，我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你说有安全的爱，不计大财百般聊来也完成，剩下许多空白，原来 if you so right等待早该截止，原来 you can deny 是一季节，我还坚持，别再说下次，别再找借口掩饰，别拒绝敷衍忽略我的爱真切， 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是